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昨天晚上，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已经有35年历史的上海四重奏，联合港乐四重奏演绎了门德尔松的降 E 大调弦乐8重奏。与此同时，柏林爱乐乐团的单簧管首席安德烈斯·奥登萨与港乐四重奏在音乐会中合作演绎了莫扎特的弦乐和单簧管5重奏。昨天，由中国戏曲文化管理协同创新中心、美国布施诺艺术中心和中国话剧协会3方联合主办的第7届国际剧院团管理大师班中美高峰对话在中央戏剧学院昌平校区隆重开幕。活动为期3天，除专家主题演讲外，每天的会议还设有分组讨论环节。中美双方专家将与国内各大剧院和艺术中心负责人开展更为深入的研讨。本届大师班将立足中美国情，聚焦中美戏剧行业发展，力求透过现象追溯本质，把握时代脉络，紧跟时代步伐，为中国剧院团的未来谋求发展之道。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大型话剧《平凡的世界》今晚继续登台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这是一部根据路遥获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改编的大型现实主义题材话剧。本剧故事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3家人的命运为中心，反映了特殊年代中的社会面貌，描绘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舞剧《睡美人》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以华丽的服饰、雍容的布景、炫彩的花簇、逼真的道具，配合曼妙的舞蹈，将观众带入《睡美人》的奇幻故事中。国画先锋剧场今晚继续上演话剧《杏仁豆腐心》，剧中一对即将分手的情侣聊起了昔日种种，诉说着对彼此的不满。原本故作坚强的两个人开始从点滴小事儿开始，如剥洋葱般坦诚深藏在内心的秘密。随着回忆一一开封，双方开始静下心来倾听对方，交心而谈，寻根溯源，气氛渐渐缓和下来。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下月9号到11号将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陆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本月26号到28号，云门2舞剧《十三生》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的舞台。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将自己儿时流连于街头市井间，学商贩手舞足蹈叫卖，看街坊邻居嬉闹，看暗夜霓虹灯闪烁，这一幕幕鲜活的事情记忆编入舞蹈中，创作出5剧《十三生》，将台湾猛侠的色彩倾泻于舞台之上。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 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方向，西三环新兴桥到花园桥南向北方向，紫竹桥到航天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罗振玉膳食文物喜言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且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不忙，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那么您听说过这位清末民初的收藏大家挽救明清珍贵档案的故事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收藏大家罗振玉的故事。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鉴赏树往事》一书当中，除了说罗振玉是收藏大家，更谈到了罗振玉也是学者和古董商的故事。那么就在我们讲述他挽救明清故宫档案的故事之前，先来说一说他的历史啊。陈仲远先生的这篇文章有几段是这么写的：罗振玉的名字往往同中国的甲骨文连在一起，一提罗振玉，人们便想到甲骨文。其实啊，发现甲骨文最早的是光绪25年，也就是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病买药，有这么一味药呢，叫龙骨，上面呢就有类似青铜器铭文的字形。王懿荣呢曾经把龙骨给琉璃厂的古董商孙秋帆看过。光绪29年，孙秋帆拜见同治举人经学家文字学家孙一让，见孙一让在研究龙骨，就撰写了弃文举例，考试龙骨上的文字。孙一让研究甲骨文呢，要比罗振玉早10来年。罗振玉作为历史人物，特别是考古学者，是值得研究的。为给研究者提供点资料啊，现将老古董商当中的传说整理出来供参考。罗振玉浙江上虞县人，他父亲在县城里开旧书铺。罗振玉成年之后啊，在江西一个邱姓巨绅家里边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私塾老师第3年，邱姓巨绅突然去世了。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1年的束修啊，要用以啊充作奠仪。所谓束修啊，就是古代入学拜师的时候，学生需要提供给学院或者先生的6种带有特殊寓意的礼品。这束修六礼是什么呢？第一是肉干，寓意谢师恩；芹菜，寓意业精于勤；龙眼干，寓意啊起窍生智；莲子，寓意为苦心教学；红枣，寓意是早日高中；红豆呢，寓意是宏图大展。就是这6种物品组合而成的6礼束修。另一方面，罗振玉表示愿意留下东家的几册旧书和字画以作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很好，就请他到藏书楼啊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骨世子就挑选出了几筐的纪念品， 内有百余卷的唐人写经，500余件唐宋元明代的字画，叫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掌柜的就变成了古玩字画商。可见罗振玉刚踏入社会就跟这古董联系起来了。罗振玉辞去了家管教师，携带一批古书画到上海、北京，开始与那里的古董商有了来往。光绪24年戊戌变法，罗振玉反对，他在上海办过几个月的农学报，创办东方学社，得到了清王朝保护势力的赏识，给他安排个学部参事的差事。当时的罗振玉啊，官职微小，是宝熙的部下，他自称是宝熙的学生。宝熙当时啊，任清廷学部侍郎，即学务大臣。1906年，罗振玉奉诏入京。1911年，辛亥革命，他逃亡日本。这5年时间啊，罗振玉曾经不断地到琉璃厂的尊古斋、世古斋等各家古玩铺，观赏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结识了孙秋帆、黄兴甫和黄伯川等经营金石的老古董商。那时候来琉璃厂鉴赏金石的，有两江总督端方、学部大臣宝熙、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等人。罗振玉呢，算是个小官，琉璃厂的人也不大重视他。这罗振玉是秀才出身，尊古斋的老掌柜的黄兴甫啊，是湖北赴京会考落榜的举人。黄伯川呢，是京师同文馆毕业，通晓英法德语，在德国齐罗佛洋行当议员，兼做古董生意，后来专门鉴赏经营金石。罗振玉同尊古斋的黄兴甫，特别是黄伯川交了朋友，他们研究金石钟鼎文的兴趣相同。尊古斋给罗振玉提供过研究金文的资料，主要是青铜器的拓片。罗振玉和黄伯川曾经传看各自拓下的金石拓片，鉴赏青铜器上的铭文，共同切磋。1899年河南安阳出土甲骨文之后，黄伯川曾经将商代青铜上的金文同甲骨文相比较，发现他们近似。后来黄伯川向罗振玉提供过这种比较资料。就这些故事啊，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今天咱们再梳理一遍，目的是为了讲述后边的一件事。这件事呢，就是罗振玉曾经挽回了明清档案资料，这可是咱们国家的无价之宝。那么他是怎么挽回的呢？我得给您从头说起。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这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哎，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内啊，是指皇帝宫殿或者是宫内的库房。大内档案便是指清政府在康熙9年起开始存放于紫禁城里内阁大库内的档案，所以也称为内阁档案。这王国维在《库书楼记》当中说，300年来，除摄人省吏、巡吏边牧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腹者。这一般啊，学士大夫无缘一窥其美腹的皇家档案，为何在清末就遭到了毁灭性流失厄运呢？须知，存放档案的屋舍绝不能渗水。不幸的是，清光绪24年内阁大库终因年久失修出现了严重渗漏，于是内务府决定进行修缮。不料尚未施工啊，八国联军拥着洋枪洋炮攻入了北京，入侵者的枪林弹雨向着紫禁城渗透，这种险恶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渗漏对于内阁大库的威胁。此情此景下，修缮内阁大库的事情自然也排不上议事日程了。结果这一搁就搁了近几十年，直到清宣统元年，内阁大库突然崩塌一个角，发出了库房危险的警告，修缮内阁大库。 这一年终于被付诸了实施。既要修缮档案库房，并先移迁档案，清政府便将年代近一些的档案迁至内阁大库对面的文华殿，其他不及迁移的档案暂时仍集中存放于库内。有这么一次，醇亲王载沣要查阅清初摄政典礼档案，面对满目皆是的档案遍寻之下，就是查找不到载沣所要的档案。醇亲王不悦，于是下令销毁，大量所谓无用的档案被挑敛出来堆在一边，等待着销毁的命运。他们当中啊，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的红本朱批档案就有100余万件。时任内阁大学士兼学部大臣张之洞要成立京师图书馆，特委派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挑敛一批书籍典册的。罗振玉有机会走进了内阁大库，他顺手一抽啊，发现两卷带销毁的档案，一份呢是乾隆年间漕运总干事管干珍在任期内写给朝廷的奏折，另一份呢为乾隆年间军机大臣鄂文成出征金川时候的奏折。如此重要的档案史料，何以就要销毁呢？罗振玉当即向张之洞做了汇报，张之洞遂紧急上奏请求保存这批待销毁档案。经过张之洞的周旋，这批珍贵史料终于是逃过了一劫，并且获准将这些档案交由学部图书馆管理。不久，放置于文华殿的档案迁移到被称为太学的国子监静一亭。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在1914年准备建立历史博物馆，就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大内档案自然就成为了它的基本珍藏。1922年春，罗振玉在京城书肆发现散落在外的明清大内档案，即以23000元之价从旧纸商手中全数买下，这是他住在天津期间所做的一笔大买卖。罗振玉当即在北京租房子存放档案并加以检视，精选其中部分携带回到天津的寓所。1924年选出22件编为史料丛刊初编营销。那这批档案到底又是什么呢？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说罗振玉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以及明文渊阁藏书也做出了贡献啊！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遗存，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那么在陈仲远先生收藏异画一书当中则是这样记载的，据王国维官堂吉林卷23之库书楼记所载，内阁典籍厅大库为大楼6间，其中书籍居1/10，案卷居1/7，其书多文渊阁之遗，其案卷则有列朝之珠玉、赤玉，内外臣工之皇本、题本、奏本，外藩属国之表彰，历科殿试之大卷，其他300年间档案册文多以往记载，而元明遗物亦兼出其中。这些档案文物被罗振玉收购以后下落如何呢？膳食园故宫札记当中写道啊，罗振玉收购之后亦未能全部保存，后来罗氏自己留下的一部分也不断的零散卖出，据说呀日本人由罗手中买了一些，与共学社收了一批，大批的在1924年又转卖给了清朝遗老李圣铎。 1928年，李圣德又卖给了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罗氏留下来的部分原来存放在天津租界，伪满成立之后，他带往了旅顺，成立了内阁大库档案处理处。日本投降之后，先后归奉天图书馆、沈阳博物馆、东北图书馆，除了八千麻袋之外，留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的一小部分。1922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请求下，由教育部移交了北京大学整理。除历史博物馆减留一部分作为陈列外，交给北京大学的有62箱又1506袋。当时北京大学组织史学系、国文系教职员及学生整理，成立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从这时候起，历史档案才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是历史学术研究资料。月谷斋韩逸轩从中得到些什么呢？在古玩界当中传说很多，有的说韩逸轩是买卖旧纸的出身，从八千麻袋当中弄到了不少的旧纸，有的则讲纸里夹杂着名人画卷不知有多少，还有的说纸里夹杂着古砚古墨。那么到底是些什么呢？20世纪90年代中期，陈仲远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傅大友聊起了这件往事的时候，他就说我知道韩老先生弄的一些纸，夹杂有叶公绰考进士试卷，韩大爷交给了叶公绰。陈仲远又见到了韩逸轩的孙子韩奎廉老弟，他说我爷爷的旧纸我手里还有。罗振玉同古玩界交往多，老古董商说他父亲是开书铺的，他本人呢开墨园堂，长期经营古书、古画、古铜等文物。他的发迹是从买卖古玩开始的，他的收场仍是落到了古董商的行列当中。罗振玉是位考古学者、收藏家，也是位古董商。从研究甲骨文方面说，他是位有贡献的学者，同时对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保存也有贡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当中写道，罗振玉在伪满洲国做了一任监察院的院长，又跑到大连继续卖他的假古董，一直到死。由于他有在伪满洲国当监察院院长的身份，又一直顽固不化的留着小辫子忠于清王朝，所以在日本投降以后，老古玩界传说的是他卖假古董骗人的故事，没人再说他有什么学问、有什么贡献。宝熙买鬼卖斧，罗振玉从中得利，就是故事之一。那这又是一些什么故事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半亭又再落在你案前，你全空白心照的人不顺，眼神泪思念，24小时钟边明月间，藏头的是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忆，回忆奔流回荡耳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瞒着谁你的记子上，我能轻轻笑。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岳鹏。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罗振玉携着家眷就逃亡到了日本京都，期间著有《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精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了《殷墟书契考试》《流沙坠简考试》，是名声大噪。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旌旗赈灾事务。那就在这一年，就发生了他卖假古董的故事。下面呢，我们就根据陈仲远先生所著的《收藏异话》当中的故事为您讲述。民国八年春，罗振玉刚从日本回国，住在天津。他到北京护国寺街拜访清遗老，原学部侍郎宝熙，带来件青铜器簋给宝熙欣赏。这簋是圆腹奢口，圈足带盖，有两兽头耳，论造型、花纹、锈色都较一般。宝熙看了看说这东西挺好，你留着吧。罗振玉说，这是位朋友的东西，他想出手，我刚从日本回来，手头紧，买不了。您要是看着好，能帮他一把就帮他一把，也就是帮我了。宝熙问说，这东西他要多少钱啊？罗说，不多，2000大洋。我看是商代的，2000块值啊。宝熙说，好吧，过两天我给你钱，眼下手里可没这么多。罗振玉走了以后，宝熙打发人到琉璃厂把古玩商会会长、世古斋经理孙秋帆请来。孙秋帆与宝二爷有深交，北京古玩商会门前挂的匾是孙秋帆请宝熙给写的。孙秋帆拜见宝二爷，宝二爷拿出两件铜器给他瞧。他先看那件釜，长方形的釜，有盖和双耳，花纹清晰，锈色翠绿，是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再看那件簋，圆形的簋，有盖和双兽头耳，圆腹，圈足，大口，看铜质锈色有点扎眼。宝熙就问他说，这两件东西是商还是周啊？孙秋帆说，簋和釜都是周代祭器，商代也有簋，但那个时代的簋是没盖没耳，按理说这两件东西都是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可我看这簋不像是三代铜器，是件仿铸的东西。宝熙听了一愣，拿起簋来细看，心里明白了，这玩意儿手头重，地子闪白，锈色显浮，不地道。他又想，我已经答应罗振玉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说了要算。随后他说，你帮我把这两件铜器给卖了吧，我等钱用。孙秋帆说，我能帮您卖这釜，不能帮您卖这簋。宝熙不加思索便说，那我就卖釜买簋了。 孙秋帆说，圆曰鬼，方曰府，宝爷您是不喜欢方的要圆的啦。可这圆鬼当中有鬼啊，你说哪儿去了？方的圆的我都喜欢，古人云，志欲圆而行欲方，我是二者不可得兼，卖方而卖圆了，圆中有鬼我不放。宝七说完这句话自己都笑了。孙秋帆莫名其妙说，都是你宝七的东西，你不卖就算了，怎么能反而说你买呢？就问他说，宝二爷，东西都是您的，要么一件要卖，要么一件要买呢？于是宝七将罗振玉托他卖鬼，他答应给2000块钱，过几天来拿的事儿全都说了。孙就说了，说宝二爷您老了，这鬼是潍坊造，在清末呀，山东潍坊仿铸三代青铜器出名，那里仿铸的铜器古玩行称之为潍坊造。您干嘛卖真品买赝品收藏啊？我还没老到你说那份呢。你想啊，这罗振玉刚从日本回来，手头不会富裕，他托我办的事儿我都答应了，怎能说了不算呢？你把我的府卖了，我把钱给他，甭说他拿件东西来，就是不拿张口跟我要，我也得给他，他是我老属下呀。孙秋帆一笑说，宝二爷您真厚道，罗振玉在学部当名小小的参事的时候，您是学部侍郎，说实话那时候我看不起他，可如今不同以往，他研究甲骨文成就很高，我听日本的福山、老山中和简山等古玩行人说，罗振玉在日本名声可大了，日本朝野的文人学士都说他是中国的考古权威啊。在日本他鉴定经营古玩字画和古书，可赚钱不少，不会手头太紧吧？宝七笑笑说，罗振玉的这点底儿你是全知道，你说我也明白了，不过我要言而有信，钱我给他，东西我得留下。这段往事在琉璃厂老古玩行里的人传说多年，大家都说宝七厚道，罗振玉不该欺骗恩师。可是民国十年时候，宝七知道了罗振玉的家底之后，为抢救大库档案，宝七先跟童茂曾的掌柜的程运曾讲好收购150,000斤8000麻袋档案的价钱，后找罗振玉让他如数出钱买下，罗振玉是二话没说照价付款，并向恩师作揖道谢。这件好事却少有人给他传说，皆是因为他做过伪满监察院的院长，他做好事就少有人愿意讲，这正是罗院长的好事不出门，丑闻传未断呢。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罗振玉啊，虽然说卖假古董给自己的恩师，但也有让人骗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张大千。张大千在成名之前就很冷静客观地估量过自己的优势，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举一反三的领悟力，万里如有鬼神相助的模仿力，似乎永远发泄不完的原始生命力，凡此四项均非常人所能企及，因此啊，对自己的艺术前途充满了信心。他仿造石涛的画，从艺术的观点来说，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他能够修正石涛的短处，拓展石涛的长处。罗振玉是近代文人无形的一个标本，他所获得的肮脏钱很多，而又嗜好收藏，张大千兜售假画的首要对象就是这种人。张大千辗转卖给罗振玉的假造石涛作品有两种，一种是斗方，北方俗称炕头画。张大千之所以售假得逞，是因其善于利用对方的心理弱点。罗振玉啊，万没有想到有人会笨到伪造卖不起价的炕头画的这种程度，又贪图其价廉物美， 就买了许多送给日本人。另一种呢，是迎合罗振玉的收藏欲望的一种作品。罗振玉收藏了八大山人的八幅行书平条，总想搜求石涛的八幅画屏作配，却一直未能如愿。有一次张大千到罗振玉家里的看画，张大千对其中一幅石涛作品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罗振玉居然指着张大千的鼻子大骂他无知狂妄。三个月后，从上海传出了一个轰动画坛的消息，在某没落世家的故宅当中发现建于涿鹿的石涛的八幅山水巨构。罗振玉闻讯之后，立即让画商打电报到上海，通知对方送原件来看。几天后送来一幅，罗振玉一看惊喜莫名啊，原来这幅画的尺寸与自己所藏八大山人的字屏完全相同。罗振玉认为这是天赐的一段翰墨姻缘，不由分说就把这一幅留下来，要求把其余七幅尽快送来。这下当然是要讲价钱的了。经过一个月的往返砍价，以5000个大洋就成交了。罗振玉得到了这八幅石涛巨构，踌躇满志，得意非凡。重新装裱以后，特设盛宴款客赏画，张大千也被在邀之列。当主人夸耀客人羡慕的时候，张大千只是埋头大嚼。待到酒阑人散，他留在最后开口说了，这八幅石涛画嘛有点靠不住。罗振玉大声咆哮，什么？你说什么？罗老师息怒，这八幅画稿和图章都带来了，请你老鉴定啊。张大千从容不迫地打开随身携带的书帕，画稿图章赫然俱在。罗振玉汗流浃背，是面如死灰。民国八年，罗振玉回国以后，在天津开墨园堂，仍然不断地搜集龟甲、兽骨，研究甲骨文字，撰写了《殷墟书契续编》。这时候他搜集的文物，除铜器、字画、龟甲、兽骨以外，还有简牍、名器、艺书等考古资料。同琉璃厂尊古斋黄伯川交往多，传说《殷墟书契续编》当中收录的甲骨片不少啊，是黄伯川所提供。民国13年春天，罗振玉被废帝溥仪招入宫，入职南书房，同王国维一起检点宫中器物。不久啊，在这一年的11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古董商当中传说，溥仪从淳王府进日本使馆到天津的日租界张园，都是罗振玉策划护送，溥仪才委任他为顾问。1928年，罗振玉在天津法国租界建造二层楼的怡安堂，共有10多个房间，楼上存放图书兼研究室，楼下为出版社和印刷厂，由大儿子罗福成经营。日后成为古文字大家的商承祚曾经到天津求教罗振玉，回去后对人称罗振玉治学是坐拥书城，日夜不辍。1928年，罗家迁到了旅顺，建造了3层楼的大云书库，还经营墨园堂，出版销售图书。大云书库藏有罗氏父子数十年搜集的典籍、档案等珍贵史料大约30多万册，以及甲骨文、字画、陶器等文物数千件。罗振玉1940年在旅顺去世以后，家人守护着大云书库。1945年8月22日，原苏联红军占领了旅顺，罗公馆和大云书库改作苏军招待所。书库内的藏书和文物遭到哄抢，损失了一多半。消息传到了延安，毛主席也十分的痛心，立即电令东北局和旅大地委采取一切的措施进行抢救。旅大地委就组织学生把剩余的图书资料装了6000麻袋，并请人整理。辽宁省图书馆得到善本16010册，罗家刊印书40000余册，大连图书馆获得13万余册以及一批金石拓片等。 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暗中孤独收了谁的脸，满天又在落在你安全，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而是日桥中的明月间，那残留的是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味音难留回到耳边，朦胧的月与你泛起当中远明镜的夜，瞒着谁你的记子上无能轻轻唱，风卷帘过天西江月，真心留恋你的真诀别，真心始终没变，这不倦的把眼恋，朦胧的缘与你泛起放松远明镜的夜，瞒着谁你的记子上无能轻轻唱，我 心焦的人不选，无言声泪思念。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乘风破浪》，苟琳作词，杨景翰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无边无际昼夜不停歇的潮汐， 不准我听心里藏着几千万里， 远一点就远一点， 每一天等每一天， 无边星月潮落又吐出的晨曦， 高飞浪走奔腾不息丝路传奇， 看一点多看一点， 远一点再远一点， 听心潮澎湃的帆， 要乘风破浪的船， 去天之涯海之南，梦的彼岸， 乘风又覆灭， 经过海与船， 穿越山海间， 天色像火漫， 哇哇哇哇哇， 乘风划过剑， 穿越雷雨天， 无语艳阳天， 遇见大海天， 哇哇哇哇哇哇，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